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发言人12月1日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伪教育部11月28日通过网站公开了国定历史教科书审阅本。就此，南朝鲜傀儡集团宣称将非公开接受对国定历史教科书审阅本的意见后加以补充和完成，并于明年3月左右普遍适用于南朝鲜全境中学和高等学校。这是一种对反对和谴责历史教科书国定化的南朝鲜民心的不可容忍的愚弄，是又一种公然逆行于大势所趋的穷凶极恶的妄动。所谓的国定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朴槿惠要实现其肮脏居心的歪曲历史教科书，他力图为其老子恢复名誉辩护亲美亲日罪恶和法西斯独裁。特别是在国定历史教科书里写进了什么北方核与人权问题、挑衅等恶语重伤我国尊严和体制的内容，这就充分证实历史教科书国定化行为的对抗目的和罪恶真面目。令人惊愕的是，有人间废品崔纯实及其帮凶竟然以首席和其他资格参与这次国定历史教科书编撰，起到了核心作用。尽管朴槿惠集团百般挣扎，也不能掩盖和抹杀历史的真实。南朝鲜人民应当尽早把肆意歪曲历史真实、垂死挣扎的朴槿惠集团埋葬在破灭的坟墓里，在历史教科书里写进正义和真理的新历史。